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元。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从区经信委了解到，2016年我区大力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企业，深化创新驱动效果显著。2017年产业疏解仍是我区调结构转方式的工作重点，我区将引导支持有发展需求的企业向经济地区转移，全年疏解退出79家一般制造业企业。 1981年出生的林林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主管医师，是一名负责艾滋病病人随访管理工作的人员。多年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身患艾滋病的病人打开了一扇心灵之门。 利用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的居民文化活动中心，显著的疏散隐蔽标志，包含20多种器材的应急救援柜，防空防灾志愿者宣传队。林霄路街道永华南里社区自从成为全市民防工作的试点后，居民的安全满意度指数直线上升。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区经信委了解到，2016年我区大力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企业，深化创新驱动效果显著。2017年产业疏解仍是我区调结构转方式的工作重点，我区将引导支持有发展需求的企业向经济地区转移，全年疏解退出79家一般制造业企业。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产业的疏解工作力度会非常大，通过抓疏解更好地推动发展，通过抓发展更好地促进疏解，切实做好在疏解功能中谋发展这篇大文章。按照计划，在北京市进献目录的基础上，我区制定符合我区功能定位的更加严格的新增工业项目进献目录，确保进献项目零准入，严格落实北京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对目录范围内应退未退的企业开展集中清理，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拆迁拆除、依法治理等方式，确保按期完成退出任务，引导支持有发展需求的企业向经济地区转移。今年将疏解退出79家一般制造业企业。此外，按照属地为主、层层落实的原则，以镇村产业聚集小区和工业大院为重点，摸清底数，细化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加大综合执法工作力度，确保完成清理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工作任务。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还将盘活低效闲置用地，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通过采取置换、收储、合作等方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自我转型，鼓励推进老厂区、老厂房改造利用，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鼓励企业利用原有工业用地建设产业创新中心、研发中心、运营中心，推进双创载体建设。 据介绍，今年还将加强与重点合作园区的对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与亦庄永清园、 北京 CED 固安园等合作园区的有效对接，引导我区一般制造业企业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加快向周边地区转移，在协同发展大局中赢得发展优势。高精尖产业体系也将在今年加快构建，通过平台搭建者、政策创造者、环境提供者的三重角色，以两区五园为主体，系统梳理全区产业发展空间，主动引导市场投向，组合资源，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精尖项目，以央企为重点，积极谋划引进各类产业要素资源，争取国家各类试点示范，带动整体发展环境的提升，力争在新一代健康诊疗、新能源汽车、3D 打印、航天精密光机电、先进信息技术产业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相关负责人透露，中关村大兴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将打造成高端服务业示范引领区，在此园区内，我区将培育科技咨询和科技中介等业态，重点推进电商平台、工业众包研发平台、在线产品定制平台等机构入驻，打造一批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器，建设一批产业创新园区。值得一提的是，区内企业也将在今年进行绿色环保改造。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鼓励企业园区开展技术创新及系统优化，采用高效节能环保和可循环的新型制造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推动绿色材料、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产业链建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2016年，我区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拆迁拆除、依法治理等方式，全年调整退出工业污染企业70家，顺利完成市级下达任务。此外，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清理整治工作建立了补奖体系。2016年共清理整治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3024家，贯彻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大兴区工业领域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落实空气重污染期间企业停限产措施。全区共完成800征吨工业企业燃煤锅炉改造工作，旧宫镇方氏工业园等3个市级挂账产业聚集区完成集中整治工作，聚集区内64家企业全部清理，建筑全部拆除，全年共腾退企业3家，累计腾退土地220亩，为发展高精尖产业拓展空间。在调整疏解力度的方法下，我区产业结构实现了换档升级。2016年，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741.2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市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 本台消息，1981年出生的琳琳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主管医师，是一名负责艾滋病病人随访管理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身患艾滋病的病人打开了一扇心灵之门。2010年4月，根据单位工作安排，琳琳来到了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工作。初来艾滋病科的工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甚至有些让人难以承受。艾滋病病人确诊阳性之后，琳琳就要在第一时间和病人取得联系，进行首次随访。而很多患者因其患病原因通常与不正当的行为有关，使其在社会上被污名化，因此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心理上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同时也存在攻击倾向。所以在和病人第一次接触的过程中，琳琳碰到了艾滋病人不配合，不愿接受随访管理，有的还对他进行辱骂等。琳琳说，我刚开始碰到这样的病人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接受过系统本科教育的学生，一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时刻提醒着琳琳不能轻言放弃。他说，如果大家都不做艾滋病防治工作，就没有人来关心这些病人。 病人得不到关怀就会报复社会，那样只会恶性循环，造成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想到这些，他把所有的委屈都咽到了肚子里，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继续联系病人，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随访，直到病人完全消除戒备，对自己敞开心扉，并且能够主动进行抗病毒治疗。 慢慢的，随着工作的持续开展，林林逐渐掌握了艾滋病病人这个群体的心理需求。他认识到，很多病人在强势的外表下都有一颗脆弱的心，他们渴望帮助，渴望被倾听，急需把自己的恐惧、悲伤、自卑的情绪发泄出来。所以无论多忙，自己的身体多么不适，林林都坚持陪着病人，倾听他们的苦衷，并给予开导，将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知识一一告诉病人，打消他们的担心疑虑，重拾生活的信心。为了方便病人有问题能够及时联系到他，他把手机号码告诉病人，也因此经常在半夜或是节假日接到病人的咨询电话，甚至影响到家里人休息。对此家人都很不理解，而他却觉得自己只是牺牲了一点休息时间，但或许就是因为一通电话而帮助到一个病人，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重拾生活的信心，能够使其形成良好的行为方式，避免感染他人，这就值了。艾滋病属于一种慢性病，随着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人不断增多，需要进行随访的存活病人就越来越多。由于每天都要对不同的病人进行电话随访关怀，同时每周都要在固定时间约谈新发现病人，逐个进行阳性告知。这样长期高负荷的用嗓，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咽炎，说话时间一长，嗓子疼得就受不了。即使这样，林林也从未因为个人原因而拒绝病人的上门咨询。 心理的巨大压力除了带来情绪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林林的身体。他的免疫力越来越差，湿疹、过敏性鼻炎、甲状腺疾病等接踵而来，生活质量日渐下降。当他竭尽全力说服一个病人及早用药而避免了发病的时候，当他见到病人家属因为他的解释而不再排斥病人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他明白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正是因为他所付出的努力，病人才能够正确地面对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才能积极地进行抗病毒治疗，从而降低了机会性感染发生的概率，也减少了疾病向家庭内的传播。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他一直在认真践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帮助每一个病人将艾滋病对人类的伤害降到最低。今后的日子，他将一如既往为每一个需要的病人提供心理及技术支持，让每一个病人都能打开心灵之门，勇敢地面对疾病，拥抱生活。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自从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魏善庄镇圆满闭幕，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当初因为大会而建成的月季博物馆，作为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以月季为主题的展馆，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以后还会有哪些发展规划呢？近日，本台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月季博物馆的馆长黄文学。 在做博物馆界来讲，基本都是公益性的，我们考虑到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得接地气，是吧？也得跟市场直接对接。这样呢，我们就提出这个四个经营的理念吧，一个就是专业立馆，一个就是那个服务立馆，再一个就是科技立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经营立馆。专业立馆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啊，就世界唯一的嘛，也是第一家这么一个博物馆，而且被月季洲际名为世界月季博物馆。而且呢，这个博物馆在去年2016年世界月季博物馆协会将其评为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博物馆之一。再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性，科 科技性主要里边一些这个互动的展现，一些鲜活的表现形式。我们这里边看似一幅油画，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油画，已经不是传统的那种油画。通过现在一些声光电一些新的技术啊融入进去，主要是通过听觉视觉吧，这再去体验，把这三者的这充分的这个给它融合到一块儿，会有很好的效果，会能感动人，会吸引人再回来多看，百看不厌。然后我们这个服务旅馆，应该说前些你们也看到过，我们的服务人员无论从个人的素质，还从这个知识层面上，包括小到儿童，大到长者，我们都对此采取相应的这个服务措施，尽量的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不同欣赏的需要。最后一个就是经营旅馆，这个在建馆之初啊，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博物馆后期的运营的问题，主要是咱们政府搭台还是企业唱戏。这个博物馆呢，咱基本是采取这个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从现在看，应该说从降低成本，从这个减轻财政负担来讲，应该说是不错的。 对于月季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规划，馆长黄文学介绍说， 跟旅游业、跟娱乐业、跟这个文化产业进行这个有机的什么吧对接和结合吧，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发展前景应该是很广阔的。 本台消息，利用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的居民文化活动中心，显著的疏散掩蔽标志，包含20多种器材的应急救援柜，防空防灾志愿者宣传队。林孝路街道永华南里社区自从成为全市民防工作的试点后，居民的安全满意度指数直线上升。永华南里社区民防试点活动中心建成后，喜欢看书、下棋、唱歌、跳舞的居民有了宽敞明亮的新去处，一个个防空防灾宣传教育栏立起来了。一位大妈说，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民防，现在明白了，原来这些知识跟我们的生活联系这么紧密，战时保卫生命，平时服务生活。居民们口中说的正是市民防局以此为目标推动社区民防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活动，社区还成立了防空防灾减灾宣传队，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赏心悦目的民防知识文化墙、科普植物园、宣传展厅、 LED 显示屏、疏散掩蔽和应急逃生指示牌、民防应急救援柜，这些设施让居民生活在了一个充满科技含量的安全环境中。 记者了解到，永华南里社区配置着灭火毯、消防服、折叠水桶、防滑手套、应急雨衣、保温毯、逃生绳等专业的应急救援设备。应急救援柜安装在社区出入口显著位置，柜内放置21种69件应急物品，平时可用于向居民开展防空和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突发事件发生时可第一时间作出响应，为社区居民提供救援救助服务。居民王大爷介绍说，以前不知道这些专业的设备都怎么使用，现在社区里经常开展民防宣传活动，活动中都会有专业的救援队员为居民讲解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听听感觉用处挺大的，现在基本都会使用了。利用人防工程口部房安装的宣传展板，采用了一个简单的便于记忆的标语口号，加上网站、微博、微信三个二维码的结构布局，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了解更多的民防政策知识和技能。配套的 LED 显示屏平时发布民防快讯和民防知识供居民学习，暂时可作为防空预警发布的平台。暂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是防空工作的三大职能使命任务。据了解，本市社区民防建设工作已全面启动，全市180个社区已列入今年的折子工程。开展社区民防建设要着力组建2支队伍，一支是社区民防管理队伍，一支是民防志愿者队伍，协助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民防宣传教育、应急救援支援、社区安全巡查等志愿活动，带动社区居民参与民防工作。同时

北京时间20点整。